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来关注韩国的三星手机，新款手机呢再爆电池出现缺陷，三星公司已经承诺将会置换那些有问题的手机。然后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丹麦，一起来了解丹麦经典的乐高乐园，它给全世界的乐高迷们带来了无限的欢乐。节目里呢，还要来关注俄罗斯在2018年开始启动的免税制度，境外游客扫货只要满10000卢布，大约是合1000多人民币，就可以获得部分退税，最初将在莫斯科的各大百货商店来进行试行。好了，我们一块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了解详细情况。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2017年初电池缺陷导致的三星新款的 Note 7手机燃损爆炸事件的硝烟呢，还深刻地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也一下子把三星手机的销量在很多国家的市场里被打进了深渊。在经历了三星 Note 7爆炸事件之后呢，三星对电池就非常非常的小心，在三星 S8 系列还有 Note 8身上都安装了所谓的安全电池。网上有网友做过实验，就算用刀把电池扎个稀巴烂，三星 S8 和 Note 8的电池呢只会流液，没有任何反应，连发热冒烟都不会。不仅如此，三星还在充电方面做了限制，为了安全，他们只支持 QC2.0 这种相对起来是比较落后的快充技术。可以说三星真被 Note 7给炸怕了，做什么都小心到了极点。本以为电池风波就可以这样走过去了吧，想不到一年之后，三星 S8 系列和 Note 8系列再次爆出了电池的问题。不过这一次呢，不是爆炸没有这么可怕，而是有不少用户反映在电池电量耗尽并且关机之后会出现变砖现象，就是无法充电也不能够开机。三星公司已经表示他们会回收这些问题手机。好，我们来听报道。 去年12月底，美国部分盖乐世 Note 8的用户在三星电子用户论坛上表示，手机在电池完全没有电的情况下，即使插上电源也无法充电。对此，三星电子表示，收到了少数的案例报告，初步认为是电池的电源管理电路存在问题，目前正在努力解决，并从美国当地时间1月1号起，开始为用户更换新手机。2016年，盖乐世 Note 7因电池问题导致手机燃损，三星电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召回，该事件也对三星电子的智能手机业务造成了重创，在主要市场中所占份额出现了大跌。数据显示，去年三季度，三星电子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中的份额已经跌至2%，仅排名第9。业内有观点认为，持续的电池问题对三星电子智能手机的高端定位造成伤害，再加上华为等中国制造商的迅速崛起，三星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或将减少。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刚才说的是韩国三星公司的新款手机呢再爆电池缺陷问题，不过三星已经表示呢，他们会给涉事的用户更换新的手机。手机是用户对三星品牌接触最多的机会，其实呢，三星是一个巨无霸企业，除了手机之外，他们有着丰富的业务链。就在前不久，三星公布了2017年全球半导体市场的一个统计报告，报告显示呢，三星公司在去年全球的半导体市场的份额中达到了 14.6%， 首次超越英特尔，成为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 就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第四季度，三星的获利呢创下了历史的高位，都是因为全球对于高速处理的芯片以及智能手机的需求旺盛，令三星的半导体以及屏幕热销。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另外一家全球巨无霸公司，就是谷歌公司。对于巨头企业来说呢，税收支出是一笔不菲的开支。就在这个星期，荷兰公布了一份监管文件，显示2016年谷歌将159亿欧元大约合1242亿人民币转移到了一家百慕大群岛的壳公司，成功避税数十亿美元。来听报道。 据外媒报道，谷歌主要通过被业内称为双爱尔兰和荷兰三明治的两种方法避税。谷歌先在爱尔兰设立了一家公司，负责接收除了美国本土市场之外的所有地区销售收入，而为了享受更低的税率，他们又在百慕大设置另一个运营总部。虽然在爱尔兰注册，但因为总部在国外，就可以被当作外国公司，可以享受爱尔兰法律所规定的外国企业无需向爱尔兰缴税的政策。然后他们会通过在荷兰成立的另一家子公司来完成这几家公司的资金交易，进一步规避所得税。根据荷兰的税法，这三家公司都在欧盟范围内免收企业所得税。据专家估算，通过这样的方式，仅在2016年谷歌节省了约24亿美元税款。对此，谷歌新闻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谷歌在全球运营的各个国家严格遵守税法，所有应交税金都已支付。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视线转向丹麦，前面说的两家三星、谷歌都是科技巨头，下面这一位可是做着全球玩具界的头把交椅，这就是丹麦的乐高集团。刚刚发布的2017年度全球品牌500强报告显示呢，乐高继续蝉联全世界最具有商业价值的玩具品牌宝座，品牌的商业价值高达75亿美元。乐高生产的一块块小塑料积木，用非常简单的卡扣形式，把各种不同尺寸结构的积木简单的联系在一起，能够把孩子甚至大人的想法变成现实。除了乐高积木之外，乐高拥有着六家主题公园，分别是1968年在丹麦建成的第一家乐高公园，然后在英国、德国各有一家，在美国有两家。2012年他们亚洲的第一座乐高乐园开在了马来西亚的新山市。那么第七座会开在哪儿呢？就在去年的3月8号，乐高主题乐园的母公司莫林娱乐集团宣布呢，他们将和一家叫做景域的国际旅游中心达成合作，在上海的迪士尼公园附近开设中国的乐高主题乐园。目前的选址工作已经完成，将落户在上海的淀山湖畔，预计2020年动工，2022年完工。眼下在中国的玩具市场，乐高的市场份额逐年的扩展，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中都有着大批的乐高粉丝，相信乐高乐园的开办呢，也会给这些粉丝带来无尽的欢乐。下面我们就要把视线转向乐高的第一家主题公园，就是位于他自己的故乡。这家主题公园历史是最悠久的，也被认为是最经典的。那么它有多奇妙呢？一块儿去看一看。 举世闻名的乐高公园位于丹麦日德兰半岛东岸的小镇比隆，占地面积25公顷。自1968年开放以来，平均每年都有超过千万游客前来参观游览。走进乐高公园，就宛如走进一个迷你世界。组成这个迷你世界的是那不足小手指大小的一块块塑料拼插积木，一共用了4200万块积木才建成这座新颖独特的小人国。乐高公园以其绝无仅有的积木艺术，成为全球人气最旺的主题乐园之一。这些形形色色、栩栩如生的积木艺术品，每件都是以与实物1:20的比例用塑料积木拼插而成。有著名的哥本哈根港口、曲折蜿蜒的阿姆斯特丹运河、富丽堂皇的丹麦皇家阿美林堡宫，也有希腊的巴特农神殿、德国慕尼黑的新天鹅堡和美国的自由女神像。飞机场上正在起飞的飞机，港口内缓缓进港的轮船，还有那骑上自行车去送信的小邮差，更是惟妙惟肖，令人难以相信这一切竟全是用积木拼插而成的。 I think it's brilliant the way they use the bricks to reach more hous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put together here. 除了艺术品外，乐高的工程师们还用积木搭建了幽灵船、过山车、鬼屋等供游乐玩耍的项目，人们可以在此享受团聚的欢乐时光。 事实上，近年来乐高投资了很多清洁能源项目，比如对英国利物浦海岸一个风力发电厂进行投资，项目产出的可再生能源不仅被用在乐高工厂、商店、办公区域之中，还为23万英国家庭提供清洁能源。就这样，乐高在给人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在传递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与合作伙伴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旗下中文广播《你好，俄罗斯》的内容。在去年，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一个俄罗斯免税制度法令。它的内容是非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公民前往俄罗斯购买商品时可获得增值税退税。俄罗斯经济界认为实行这种免税制度呢，可能会对中国游客的增长带来直接的积极影响，并使俄罗斯成为更具有吸引力的一个休闲购物度假目的地。那么外国游客到底怎么样来获得增值税退税，到底能退多少呢？好了，下面我们就来听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主持人刘晶和吴云给您带来具体的报道。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最近些年里，中国赴俄游客的数量呈雪崩之势。据从事中国方向的俄罗斯旅游公司联盟旅游无国界协会资料，2016年，中国赴俄游客人数约为130万人，与2015年相比增加了40%。从各种迹象来看，2017年的成绩也将令人瞩目。比如，仅在圣彼得堡市，中国游客数量就已经超过了100万。显然2018年的国外游客人数还将增长。要知道，在俄罗斯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将成为全世界庞大球迷队伍的真正节日。 在足球比赛期间，外国客人可以趁机更好地了解俄罗斯，看一看各城市和地方的名胜古迹，当然也可以进一进商店，你说对吧，刘金？因为在商店扫货是国外旅行期间最令人愉快的时刻之一了。 我当然同意这样的观点。是的，回到家时，从行李箱里倒出山一样的品牌服装、化妆品和其他的东西。但是呢，国外购物可能有一半没有什么大用。 你有跟我抬杠，我不否认有的东西并非都实用，但是旅行期间急忙忙的买货，不然就可能掉队。不过呢，这种购物过程却能够带来很多的乐趣，而且在别的国家买货要比国内便宜。你要明白，游客可以凭借商店提供的发票在回家的机场返还在购物国所缴纳的增值税，不同的国家增值税率是不一样的，基本上是在7%到20%区间徘徊。 我们今天谈及返还增值税的事情并非偶然，因为俄罗斯即将运行这一此前未曾有过的机制。具体来说，俄罗斯多年以来一直在研究，要以其他国家为例，给外国购物者返税补贴。现在这种想法已成事实。普京总统签署外国公民在俄购物出境增值税补贴机制法。早前这份文件已在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获得批准，从2018年1月1日开始，这份法律将正式生效。根据这份法律，按照购物者的要求，在购买超过1万卢布的商品时，商家要开出发票，当然1万卢布的购买额应在同一日历日同一商店付出。1万卢布是底线，上不封顶，对商店数量也没有限制。零售商家要进入这一体系，首先要被纳入到俄罗斯工贸部批准的清单当中，外国人出境时将返还18%的增值税款。 在准备本期节目的时候，我电话采访了一家组织赴俄旅行的上海公司代表全文灿，他 他对此向新举措进行了评论。 这个消息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啊，听说这个消息已经一年前吧就应该有这个消息传出来，不过一直没有具体的实施嘛。如果1号开始能有这个退税的话，我想对中国游客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利好的政策吧。以前呢我们是在欧洲那边是有这个退税政策，俄罗斯啊一直是没有。不过呢要是去欧洲啊，费用呢是非常高，旅行费用啊，来回机票啊非常的高，一般都得到人民币1万到2万左右。如果这个政策能在俄罗斯实施起来的话，尤其是最近的阶段中俄友好关系越来越加深了，从中国到俄罗斯来旅游这个价格也非常低。这个政策再执行的话，会对我们中俄之间的旅游行业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加深吧。 你身边的朋友经不经常来俄罗斯旅游呀？ 全球的这个名牌商品呢，可以说就那几个品牌，在俄罗斯的销售呢，基本上都有。如果在俄罗斯也能买到全世界的名牌产品呢，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如果在这边还能买到好的产品，还能退税，以后就没有必要跑到欧洲跑那么远去，还更花那么多的路费去跑到那边去买了。我会告诉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也都让大家来俄罗斯来消费，来购物。 那么有哪些商品被列入到俄罗斯的免税体系当中呢？就此问题，我们采访了俄罗斯旅游署署长顾问德米特里·格林先生。 他说，除了消费税商品，其中包括烟酒以外，其他几乎所有的商品都在其中，比如品牌的服装、饰物、化妆品、礼品，这些都是赴俄中国客人们喜欢购买的商品。 据格林介绍，国家对这种机制的引入需要一定的投入，但是根据世界经验，所有预算花销都能够得到补偿。 他说，据测算，每年大约要减少2亿卢布的收入，但是预算流失额和引入免税机制方面的支出，都将通过俄罗斯旅游业吸引新的外国游客，以及零售企业的商品销售增加来得到补偿。再有，还有形象方面的考量，通过这种方式，俄罗斯将获得关心本国客人的美誉。 根据法律规定，免税体系从1月1日开始运行，所有技术方面的问题将在2018年10月1日前解决。在此之前，应当完成授权商店、海关和税务局之间的电子文件交换方面的工作。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俄罗斯针对一些国家的游客呢推出了免税制度。世界无国界旅游协会执行董事维特兰娜表示，随着俄罗斯免税制度的出台呢，中国游客的消费额相信还会继续大幅增加。目前赴俄的中国游客消费额大约是每天530美元，其中包含了交通以及住宿的开支。而此前俄罗斯媒体报道呢，中国游客目前成为了俄罗斯服装、鞋类以及奢侈品装饰物市场的主要推动力。2016年的时候，俄罗斯中央百货商场依靠中国的买家将盈利份额从 3% 提升至 9%。 圣彼得堡涅林格勒的贸易中心盈利份额从7%升至22%。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排雷行动。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在本周向柬埔寨的排雷行动提供了120万美元，用于支持扫雷工作。柬埔寨排雷行动中心主席辛罗达表示，这个资金呢就来自于澳大利亚、瑞士以及加拿大政府，通过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交给了柬埔寨进行排除地雷的行动中心，用于支持在这里进行的扫雷工作。他表示呢，目前柬埔寨因为战争的遗留，还需要3000万美元，大约在2000平方公里土地上来扫除地雷和未爆炸物。他表示，直到现在，在柬埔寨的东部还布满了60年代到70年代期间由美军遗留在柬埔寨的未爆炸物。那么，加拿大社会对于政府支持柬埔寨的排雷行动有什么看法呢？好，我们一起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亚明对此的介绍。 加拿大和国际上致力于排除地雷的非政府组织，欢迎加拿大政府为国际排雷行动提供新的资金援助。 这个星期一，自由党政府宣布拨款1200万加元帮助国际排雷行动，并以此庆祝国际禁止地雷协议签署20周年。国际禁止地雷协议由122个国家在渥太华的国际禁雷会议上签字，后来又有40个国家加入。加拿大外长克里斯蒂娜·费兰德说，今天我们真的应该庆祝当年签署的那个协议，因为有了那个协议，被地雷炸死炸伤的人减少了很多。此次的拨款主要用于在叙利亚、乌克兰、哥伦比亚、柬埔寨和老挝的排雷工作。加拿大的非政府组织加拿大地雷行动一直致力于消除地雷对人类、环境和发展带来的恶劣后果。他的执行董事保罗·汉农说， We were pleasantly surprised. All those countries need assistance, and we don't have a lot of detail yet on what is involved. We don't know if it's a one-year funding or multi-year funding. But we were pleased to see it. It was a good gesture for the government to make on the anniversary. 政府的拨款使我们惊喜万分。实际上，所有这些国家都需要援助。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拨款的具体方式是一次性划拨还是分年支付，但我们都很高兴。汉农说，特鲁多政府在渥太华公约20周年之际再次支持国际禁雷行动是一个好姿态。他说，我们希望看到加拿大政府与我们合作，制定一个计划，确保我们对资金的使用更具战略意义，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汉农介绍说， A couple years ago, in at the last review conference of the treaty, all the states parties to the Ottawa Treaty, and there's 162 of them, including Canada, they agreed for those countries that they would try and finish their treaty obligations. And in terms of landmine clearance, that means by 2025, they should be complete clearing all contaminated land. And that's where the 2025 goal comes from. So for those 162 countries,they should all be cleared of landmines, so that no one will ever step on one in their country by 2025. And HALO. 几年前，在国际禁止地雷公约会议上，所有的签约国都同意到2025年实现清除所有地雷的目标，并治理被污染的土地。国际人道主义排雷组织也藉此再次呼吁世界各国继续努力，到2025年实现世界无地雷的目标。该组织的发言人路易斯·沃恩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我们欢迎加拿大政府追加的资金，希望这能支持我们的工作直到2025年。对加拿大这次追加的排雷拨款，也有人提出一些问题，例如用于叙利亚和乌克兰的资金是否只用于交战双方的一方，即只用于亲西方的当局控制的区域，而敌方控制的地区则不会得到加拿大的援助。以叙利亚为例，援助款项主要是用于那些与西方友好的反对派占领的地区，包括已经解放的曾被伊斯兰国占领的地区和叙利亚南部，在那里对住家、学校和公共场所检查是否有爆炸装置，并在当地举行训练活动。而在乌克兰的情况则与叙利亚恰恰相反，在乌克兰的资金将集中在亲西方政府控制的地区，而不是由莫斯科支持的反叛分子控制的分裂地区。汉农对此解释说，他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并认为这里存有偏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排雷行动取决于多个因素，他们可以在哪个特定地区运作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汉农说，在清理工作中，你必须带上很多设备。如果发生事故，你必须有救护车、直升机和医疗保护设施。大多数排雷组织都会在当地聘用当地的员工，因此他们必须有设施和一个可以提供必要培训的地方。他们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才能做好这项工作。他们需要进入受污染的土地，这意味着你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如果是政府控制的地域，安全性就会高一些；如果不是政府控制的地域，那非政府组织也需要得到有该地区管辖权者的接受和支持。以在叙利亚的工作为例，检测和排除地雷的人员会选择有足够的安全保障地区工作。作为人道主义组织，我们通常是谁能为我们提供安全的工作条件，我们就会去那个地区工作。他说，